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3月31号向南州县的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发去了呼吁书。呼吁书指出，由于美国和南州县军部好战集团正在朝鲜半岛南方举行的狂妄的核战争演习，目前有核战争乌云时时刻刻都笼罩在我们民族的头上，防止外部势力的侵略辅国安民的计策是一朝苍生，不要各自为心，而要同归一体。鉴于当前的严重事态，热烈呼吁南州县的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一致奋起投入斗争，捍卫朝鲜半岛和平与民族安全，制止和粉碎美国和南州县军部好战集团在朝鲜半岛激化军事紧张造成核战争危险的侵略性质的联合军演。呼吁书指出，要彻底粉碎美国将在朝鲜半岛发动核战争的投入战争装备和杀人装备的活动，要以像举世罕见的卖国贼、青瓦台恶女宣告悲惨下场的气势，去彻底清算追从外部势力危害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崇外逆贼集团。所有政治人和政党人士要在防止民族所面临的战争灾难的斗争中都成为先驱和先导。呼吁书强调，要高举赤羊赤窝辅国安民的旗帜，在继承前辈天道教人为这块大地的和平而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精神和气概，实现北方和南方天道教人的同归一体，来坚决粉碎内外好战集团万分危险的军事挑衅与核战争阴谋的正义爱国圣战中打先锋。